attain， 就是哇，通过努力啊 ，succeed in getting something。 对对对，没错。 After a lot of effort， 不是那种轻轻松松的就获得的，那不叫 attain。attain 是有一个 effort， 一个努力的过程。 对，那你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对不对？那获得这么大的成就，那个获得不可能是简单的 get， 那不得了， 是不是？ 嗯， 它一定是这样的一种取得了、获得了，那付出多大的努力， 凝聚了你的劳动的。 那可不 好。然后还有意思呢，很有趣，大家可能遇的比较少，就是达到某种年龄水平和状况，也叫做 attain。 我跟您说吧，金老师，就这个点在我们的考研英语完形填空里面考过好多次了。 哟，这下都上升到考研英语了。 对，因为考研英语是这样子的，叫做大词小考，小词大考。 明白，这种就算小词大考。 对，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to reach a particular age level or condition。 哦，达到了某种的年龄水平或状况，也就是说它表示的是抽象概念上那种达到，对不对？ reach， 抽象概念上的 reach， 达到什么水平，我觉得都挺高水平的那种。 是是。 你比如说猎豹啊，猎豹奔跑速度每小时可达到97公里。 哟， 你想想这汉语达到，这达到怎么说呀？ reach。 Get. Become. 还不如用一下 attain. 来，上了一句吧。 来， The cheetah can attain speeds of up to 97 kilometers per hour. 你看看，猎豹达到的这个速度是每小时97公里，人家就不用其他的词了，用attain 这个词 呀，一下你就觉得这句子特别的恰当，恰如其分。 对，就是你忽然感觉到这个句子绝对不是以中文写的。 因为人家知道 attain 有这个意思嘛，是不是？我们不知道 attain 有这个意思。 那金老师，比如说啊，听完咱们 PK 台的单词课是吧？我们能学习上百个词根，英语水平达到更高的阶段了。那个达到可以用这个词吗 ？attain 绝对没问题吧？ 哎呀 ，attain， 嗯， 这还得花点努力才行。光听完课好像没太大作用 啊， 大家还得下来勤学苦练。 那就晚上再听的回放吧，是吧？ 怎么也得听好几年，再加上自己平时勤学苦练才可以。你看也有啊，也有的人听好几年了，照样开不了口说呀，照样那你没听个所以然来呀， 对， 听出个所以然。 火候不够，还得继续听才能开挂呢。 所以 attain 一定是 a lot of effort。 对， 你得付出努力的。 你表扬我一下。 表扬。 我刚才说开挂，我是不是很时尚？ 表扬。好，下一个词啊 ，attain 就是这样子。attain 学会了，稳稳的拿住，获得。 对。 来看 attempt。 这个呢，也是一个考试经常出现的一个单词。大家来看哈，这里有个词根呢叫 temp， 找到了吧？ 马上来想。生活中遇到过哪些 tempt 的单词？ 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个词叫做temptation。 temptation， 来，你们背过吗？啊，学过吗？快快快，屏幕上打出来，我们看一下。 temptation 表示的是诱惑的意思。 就是我什么都能忍受，除了诱惑。 哎，对，没错，没错，是在这个里面呢。您看前面有个 at， 这表示强调吧，就是哎特别的诱惑你。特别想让你去尝试一下。 您说这 temp， 就是诱惑的意思。temp 是诱惑的意思啊。 对呀、 啊。temp 就是诱惑。 所以我们是这样说 ，temp 不是表示诱惑吗？对不对？但是前面不是有 at 嘛，对不对？ 哎。 所以你加在一起，你要给自己联想啊，它去诱惑你去做的事情，它一定不是你想去做的，所以它才诱惑你。那对于你来说，这不就是一种尝试吗？对不对？ 试图引诱别人。 哎，对对对， 去做什么事情？ 对， 蠢蠢欲动。 哎，对，没错，就这感觉。 Tempt 就是那种，拿着鱼饵，是吧？ 对， 钓鱼的感觉。 对对对，没错。 一 种小小的尝试。 小小尝试，所以这个 attempt 是你内心有了一种 被诱惑的冲动 以后。 啊！ 你看，哟，别人做这事儿，哎，好像做挺成功的啊。哎，我也想去做了。 对，比如，哎呀，他炒股挣钱了，我也去。 哎，他开了一个店，不错，嘿，开了个淘宝店，我也想去开一个淘宝店。 哎、他那个广播节目主持多好，我也主持。 那你不一定能主持啊！开玩笑，开玩笑。 我的天哪！ 大家来主持都比我好。We're nobody 啊 ，We're nobody，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 内心有点哎呦什么小小的渴望，有点诱惑呀， 蠢蠢欲动， 蠢蠢欲动了。 嗯， 所以我们就理解为它是一种企图心， 好， 一种试图和一种尝试。 嗯，说得太好了。 An act of trying to do something, especially something difficult, often with no success。 哎，这英文您看啊，它的解释就特别到位。首先它是蠢蠢欲动，想去做什么事儿，这个事儿呢它觉得比较难，但是它更想强调的是有的时候也没成功， 哎， 无非是尝试一下。 大多数情况下呀，没成功， 哎 ，often with no success。 嗯， 但是呢，也有的成功的。你比如说吧，大家现在都喜欢考那个汽车驾照是吧？ 汽车驾照，嗯， 我考汽车驾照时候一次就通过了。 嗯， 你说这句子怎么说？ 哦，那就开始我还本来是啊想碰碰运气，想试一试， 哎， 结果呢这一试就成功了。 I passed my driving test. 我通过考试了。 At the first attempt. 哎，这一次就通过了。 在第一次尝试的时候， 嗯， at the first attempt 的时候， 嗯， 我就通过了。 那请大家记住啊，虽然说这个句子当中好像是企图，但是通过了，但实际上呢，它是主句表示通过了，而 attempt 这个单词本身还是表示有尝试，没有对它是否成功的预期。 哦， 嗯， 原来如此哈。 对， 好，然后大家呢再记一个句型结构，就是说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哎，这个句子呀，四六级考过好多遍了，就是我们说的打算要去做美事儿。 你看，企图。 嗯， 打算啊， 然后要去做什么事情， 哎，就是那种有点那种 going to 要做了， 对， attempt 有这个意图了， 没错， 说你看为了削减费用关闭了两家工厂， 嗯， 啊，英文当中说两家工厂呢被关闭了， two factories were closed。 好，那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目的呢？ in an attempt to cut costs， in an attempt to do somethingIn an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嗯， 就是企图做某事。 对，那我们可能呢有曾经学过叫做 in order to do something， 啊， 这表示的是为了做某事儿 啊，对， 对吧？ 目的， 对，你看这个其实它企图什么，它也是目的吧？ 哎， 所以朋友们以后在写作的时候呢，您千万不要再去写 in order to， 您给它换成 in an attempt to。 所以我们就要仔细分辨了。你的目的是什么，跟你的企图是什么，嗯，好像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没错没错。另外啊，大家来看，有一个点是以后韩刚老师可能在课上会给大家讲到的，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名词复数前不加定冠词的。 名词复数前不加定冠词的。 对，周五是周五吧？ 嗯， 如果韩妈来的话，大家可以请教一下他。您看这个句子，两家工厂关闭了。我们好多人会比较喜欢写 the two factories were closed， 但是就是不能写那个 the， 就是 two factories。 好的，好的，记住了啊，嗯，多谢富妈。这里 in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记得这个表达结构就是企图做某事情啊。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表达叫 make。Attempt to do something， 就是有企图，企图做什么事。 对对对，没错。 They made no attempt to escape， 那就是他们没有企图逃跑 啊，就是这么说， 嗯， 啊， 嗯， 好，这个大家掌握一下好了。 对，这个单词我觉得还挺生动的啊，它使劲的诱惑你，对于你这边造成的结果，就是你打算去试一试， 就是企图心呗。 对，没错， 就是，你就记企图心就好了。 对， 嗯， 我曾经看过一个哲学家说一句话，说人不能没有诱惑。但是也不能太受到诱惑。 对，百分百正确， 嗯， 啊，同意。那个这个词呢还有一个特别邪恶的意思， 嗯， 啊，大家知道就行了。哎呀，这个犯罪用意， 嗯， 叫做杀人企图， 因为 这不好， 哦， 这词儿。 也就是说那个企图这个单词当中它本身的包括杀人这个意思，对吗？ 它包含那种想去 kill someone 的那种意图。 嗯， 你看这种企图就比较负面了。 哎，对对对，没错。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有这个意思就好了。 对， 就是那种杀人的企图和动机。 对，比如他有一个杀死总统的企图。 说那些比如说什么，对啊，谋杀什么的， 嗯， 谋杀企图就是 attempt。 我曾经看了本书哈，说这个危险系数最高的职业就是总统。 哦，要么说人家那防弹车呢。 啊，对对对，就是总统。然后他隶属了一下这个西方哈，很多的这个总统，他发现好多死的都不是很好。 你看，所以说他这个词吧，就是 attempt, made an attempt on the president's life。 嗯嗯。 Made an attempt。你看 attempt 都是跟那个 make 一起连用。 对。 Make an attempt to something or on something。 如果呢要是 on something 或 somebody 的话，就是杀死某人了。如果是 to do something， 那就是内心打算做某事儿了。 对，企图谋杀。 哎， 就这个意思。 其实西方人呢，他们认为哈，就是这个人的内心当中呢是有善，也有恶。也就是在打架的，所以但是他们有时更多的会觉得，我内心当中没有表露出来的更多都是恶而不是善。 嗯， 大家想想，我表露出来的是不是都是善的？ 嗯， 比如哎，晶晶我给你买一个好吃的，晶晶我给你怎么怎么样，都是表现出来的。 嗯， 但是没有表现出来的晶晶， 不要表现出来恶，好不好？ 好好好， 把恶留给自己。 主要是我现在比较恶， 把善留给别人。 哦，这样啊？ 那肯定是啊。 明白了。嗯， 就这样吧。 好吧， 哈， 嗯， 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小蜡烛一个哈， 烧啊烧啊，燃呀燃呀。好，就这个词，大家记得还有一个这样的意思， 嗯、 啊 ，make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or make an attempt on somebody。 Something, 好、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attract， 嗯、 啊，这词大家太熟了。 对 ，attract 就是吸引了。 那我们先来讲讲它的词根吧，好吧？这里有个词根呢是 TRACT。那如果朋友们您不会这个词根的话呢，一定知道有个机器叫 拖拉机，是不是？ 没错没错，拖拉机。 我想起来了，大家跟我一起想一想啊。 嗯 嗯。 拖拉机的英文单词我们中学的时候学过，叫 tractor。 tractor。 T R A C T O R。 对。 现在的小朋友，90后、00后还知道什么是拖拉机吗？ 哎，我觉得拖拉机一定是暴露年纪的一种东西。 那您给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拖拉机 啊？拖拉机呢，就是前面呢有一个咕咚咕咚咕咚一个车，然后后面一个斗，斗底下有四个小轱辘，然后呢由前面的那个能够发动的向前开的那个机器拉着后面那个斗往前走， 嗯， 就叫拖拉机。 对，它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这个功能呢很多吧，比如说运东西。啊，运煤、运木头啊，运垃圾啊，运人都是可以的。 嗯，拖拉啊，拖着和拉着。 哎呦，您可别小看拖拉机，在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啊，拖拉机为我们的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呀、 啊！啊，了不起的拖拉机， 对对对，没错 ，The Great Tractors， 啊，神助攻拖拉机， 神助攻拖拉机。 嗯， 那么来，问题来了 ，tractor O-R 是一个后缀， 对， 表示东西物品， 表工具，表工具。 那么很明显，这个 tract 一定有拖拉的意思。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这个 tract 啊，它就表示的是拖或拉。 嗯， 那前面呢是 at 嘛，就是那个加强。所以你想想，它就是把所有的目光、把所有的注意力、把所有的关注点、把所有的东西 都拉过来， 全拉过来。那为什么我们换位思考，那些东西被您拉过去了，您当然是有吸引力。 哦， 魅力， 吸引， 哎呀，光彩夺目，是不是？ 就是全拉过来了， 全拉过来了， 注意力什么的都 tract 过来了。 对，没错。那 attract 这个词呢，大家注意哈，它更多的是一种，比如说颜色的光鲜亮丽呀、啊， 嗯 啊，就这种感性上的这种吸引。 那也有啊， 嗯、 也有，比如说你，哎呦，这人特招蚊子。也有这意思啊，是不是？ 对， 招引，它是招引的意思、 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词的内涵丰富了嘛。 对 ，If you are attracted by something, it interests you. 首先，这个东西呢，你感兴趣。 对，比如蚊子对您的鲜血感兴趣。 And make you want it，、 嗯、 让你想拥有它。 对。 同时呢 ，If you are attracted by somebody， 如果你被某个人吸引的话 ，You like or admire them， 那不得了，你非常的喜欢， 嗯、 同时非常爱慕。 对 方， 没错，很崇拜他， 所以使喜爱吸引啊、引起好感，尤其是有一种爱慕之心。 说的太对了， 所以 attract somebody 就是这种感觉。 对 ，attract somebody 或者是 attract somebody to something， 就是吸引某人去做某事儿吧、 你看啊，驸马总是有一个愿望，是什么呢？ 被蚊子咬吗？ 不是 啊， 总是向往去外国工作。 哦哦，去外国工作，对 对， 嗯、 驸马。Had always been attracted、 哎、呦 by the idea 啊，我竟然被一个想法所吸引。 哎，不是， 什么的想法呢？ 所吸引 什么想法呢 ？I had always been， 我是被动哈、，been attracted by the idea of working abroad。 Of working abroad 啊，我经常想到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到国外去工作。 对，说这个想法吧，就是魂牵梦绕。 哎、对，没错没错，阴魂不散。 就是， 嗯，哎，不是阴魂不散， 请注意美感啊。 啊， 魂牵梦绕。 对对对， 魂牵梦绕。 对，所以大家以后啊，就如果你想说，哎呦，我特别想去什么什么地方，或者特别想去做什么事情，你不要说 I wanted so much, so much. 就不要说这种了。 对，你可以用这个 I've been always attracted by the idea of doing something. I have been always attracted by the idea of something. 对， 一下就高大上了。 对， 我一直特别向往啊，特别想做什么事情。这个可以这么用啊，生活中太实用了。 是。 另外 ，attract somebody to somebody。 嗯， 这什么意思啊？ 就招引嘛。 他的招引。 就招引。 说他首先吸引我的是他的幽默感。 嗯。 哎。这个就是一种人的特质，对不对？ 对，没错。 他一下就it interests you and make you want it. 嗯。 What first attracted me? 首先吸引我的。 To her. 是什么呢？ Was her sense of humor. 哎呀，就是她的那个幽默感呀。 嗯 嗯。 所以 ,what attracted me to her?、 嗯、 是什么人的什么东西。 哎，对，没错。 To somebody. 对，这里用到了一个 what 打头的一个特殊疑问词做的主语， 对 不对？ 对， 对。嗯。 所以 attract 呢，如果在做一般意思做吸引的时候就简单多了。 嗯。 啊，你比如说这几天吧，北京挺暖和的，是吧？ 嗯。 哎，这种空气呢招来了大量的蚊子。 对。 The air attracts a lot of mosquitoes. 对，这 mosquitoes 就是蚊子啊，你看它招了好多蚊子。那天我去爬山去。 直接 attract 蚊子就好了。 所以你不要说被蚊子叮咬，你就吸引蚊子就行了。 吸引什么东西，直截了当的后面挂宾语就好。 对，所以这个 attract 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种画面感非常强啊，它特别的把你的注意力拉过来。 嗯，富妈今天脸上就被蚊子叮了个包。 对，我吸引了蚊子。三月被蚊子叮， 三月被蚊子叮也是。 哎，金老师，您知道吗？我觉得您找的这个句子哈，就说他首先吸引我的呀，就是他那个幽默感哈。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哈。这篇文章就说呢，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特质，就你的优秀的地方。你有幽默感，你就去展现你的幽默感。你有一种理性，就展现理性。他就说，吸铁石只能吸铁，海绵只能吸水。你没有见过海绵去吸吸铁石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质。 嗯、 Be yourself 是最好的。 对，非常的励志。 嗯 ，Stay real。 谢谢。 Stay creative。 嗯 ，Be real， man。 我们继续往下打鸡血吧。 好，哎，富妈讲的这个很有道理啊。 嗯， 就大家别老让拿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的长处相比。 对，没错。 多多发掘自己到底是吸铁石呢，还是块海绵。 对，你知道自己的那个优点就可以了。嗯， 好，来，我们看下一个单词了，叫做 attribute。 attribute， 您啊，把这词儿打一五角星吧。哎呦，太重要了。 这词儿词根不会拆呀、 啊。我跟您说哈，金东老师给您发的这个里面，你看那个图片里面哈，是 at.tri.but， 是不是这样子的呀？ 是的。 所以这个找的真是太好了。这个点啊，它首先对应的是单词的一个音节，其实它还帮您把里面的词根给拆分开了。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tri 是一个词根， 后面的 but 是个词根。 哎呦， 嗯，那咱们就一个个的来看好不好？您看哈 ，tri。大家一定记住 ，tri 表示的含义是三这个含义 ，triangle 三角形， 嗯， 对不对？那您一定记住哈、啊，这个 tri 啊，它首先表示三，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西方，无论是哲学啊、神学，还有这个宗教等等吧，它都是跟三相关，对吧？ 这是一个神奇的数字、 啊。对啊，你看这个我们说的。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分立， 对， 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等等，它都是三，所以三呢，它也代表的是所有这个意思。 哦， 啊，所以一定记住啊，三不仅代表的是三，也代表的是所有。 嗯、 好，咱们再来看后面有个 but， 它表示给的意思，是不是？ 嗯， 那大家看，就是所有的都给到这里了，言外之意，这就是这件事情所包含的所有信息了。 所有的 TRI 啊，从三的衍生为是所有的含义。 嗯、对， 然后 BUT 的意思是 给 、build 是给。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在这儿存在的意义、存在的原因、存在的理由，我全都给你了。 嗯，全都给你了，那是个什么意思呢？我全都给你了。 那就是哦，原来所有的原因都在这儿。用它就能解释这个事情背后的因果关系了。 归因于。 没错，归因于。 归因于。 所以当我们在看的 attribute 这个单词，它永远都是 最终的结论。 哦，再听一遍啊，永远都是最终的结论。 哎，因为你看看，这个是我把所有的理由都给你了，那不就是最终的结论了吗？ 这种词儿吧，认好认， 嗯， 就是不好用。 那就赶快看句子吧。 不太好用， 嗯， 我们先来说，如果你要记忆那个 BUT 吧，我们有个单词叫贡献、contribution， 对不对？ contribution， 那估计也是某种贡献了。 就是把所有的都给你，我不就贡献吗？ 奉献，那叫奉献了。 是是是， 全都拿出去，掏心掏肺掏肝掏身掏。 没错没错，嗯， 长了， 嗯， 好。所以说 ，contribution 是全部一起奉献了。 嗯， 那么这个 attribute 它怎么用呢？说归因啊，归因也归因，它总有一个人和事儿吧？ 对，比如说啊，他把他所有的成功全都归因于了勤劳，还有一点点的运气。 所以问题就来了。Attribu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嗯， 是不是这意思啊？ 没错没错。 Attribu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那 把什么东西归因于什么？ 所以 attribute 的后面是那个东西，然后 to 什么什么什么是原因。 好，我们来看它的英文解释啊，是说这个 attribute 的意思就是说 to say or believe that something is the result of a particular thing。 啊，就是有些人觉得呢，这个事情是很多事情最终带来的一个结果。 对，你就认为这个结果是什么造成的吧？ 可以， 嗯，就这么理解。 有点像我们说的 result 这种感觉，对不 对？ 对， 你认为，嗯，你特别认为这结果就是因为富妈的不仔细造成的。 啊，非常好啊，嗯， 对吧？就是因为富妈的疏忽造成的。 嗯，富妈的贪婪造成的。 对，他的贪婪造成的 啊，好， 就是他的不满足造成的 啊。 就是他的自恋造成的。 我怎么觉得今天的这个画风和上 次完全 截然相反？ 对，就是我认为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归因于他，就是他，全是你造成的。 说的太好了， 好， 别说我了，说那个人吧，他的成功吧， 而 晶晶的成功， 对，我认为我的成功， 对对对， 是来自于勤劳和一点运气。 勤劳和富妈， 和一点运气就更重要。She attributes her success 来了啊！ 我们先分析这里啊。She attributes her success， 就是她把她的成功归因于， 好，来了，归因于鱼来了。To hard work and a little luck 啊，那就是一点点的自信啦，啊，勤劳啦，还有一点点的运气啦。 所以大家只需要掌握这一个结构 ：attribu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嗯， 什么东西来自于什么？ 嗯， 对吧 ？Success。Attribute success to hard working. Attribute success, 成功来自于 hard work, 勤劳。 对，我相信啊，大家应该背过一个特别土的一个表达，就是 result from。对吧？ 背过。 Well, her result, her success is a result from 什么什么。但我们可以用这个结构 attribute, her success to 什么什么什么。 嗯，可以， 就一个是口语当中的，一个是书面语当中的，它也不是说谁好谁不好，但您在写作的时候您可千万别弄成口语。 好的，记住了啊，这个就让大家记住这个用法就好了，因为这个词使用起来不太容易。 嗯， 好，你看有同学都说了 ascribe attribute 我都分不清，没事儿，您现在先记 attribute。 对， 归因于什么东西？ 其实那个朋友说的这个词，他说他不清楚，是因为那个词根不会，有一个 scrib 表示写，你慢慢分析就可以了。 啊，所以这个归因呢，既可以归好的因，也可以归不好的因。 哎，对，没错。 既有勤劳勇敢啊，也有贪婪腐化，两个层面大家都要 看我一下。 两个层面大家都要注意把握一下， 注意把握， 嗯，注意把握。 对，两种画风大家都要习惯， 都要习惯。 嗯， 好啦。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词 attach attach attach attachment attach， 嗯， attach 是附加加上的意思哈。 对， 那拆一下词根呗。 好，那大家来看啊，有个 tach， 这个 tach 呢其实和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tain 呢是一样的啊，都可以表示握呀拿呀捏，而且这个 tach 它本身表示的是铁钉子的意思。 哦，铁钉啊。 对， attach 还是钉子。 对，所以大家现在把那个 tach 和前面那个 tain 都连起来，其实都是由 tach 慢慢演变过来的啊。那你钉子，那当然就是钉在什么地方固定住了， 那使劲钉上呢， 那不就是 attach 吗？对吧？那我们首先想想，你把什么东西钉在上面了，都铁钉钉啊，那它就融为一体了。 哦， 所以它就是附着在什么上面了， 附着附加。 哎，所以像刚才金老师说那个 attachment 就是一个附件，我们发电子邮件的时候，它是附加在我们的 主邮件， 主邮件那里面一起过去的。 哦， 就像给它钉上钉子似的，你跑不了。 买一赠一的赠的那个，就捆绑着。 哎，捆绑的，对，没错， 捆绑着。 那这个词呢，它首先就是物理性质的，我给它钉上，我给它固定住，给它附加上。除此之外，如果说您附加在了什么上面上，什么意思呢？ 您附加在什么时候，那就是你抱大腿呗。 对呀， 啊你比如说他好像都附加在这个手机上了， 他附加在他腿上 啊。对， 他不是抱着大腿吗？ 抱大腿。嗯，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喜爱呗， 依恋 了。 依恋 对， 求求不要离开呀、啊！你看那琼瑶剧里都是、啊，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否则我就凉凉。 对，然后就抱着大腿，求求你不要离开我。attachment 表示深刻的依恋， 朋友们 缠着缠着。 对这个词呢，我们四六级十五选十考过无数次了，重点， 那就记一下吧，好不 好？ 好。最用的最多的是 attach a copy， 附上一份什么？ 这个笔记啦，或者是你写的一份这个相同的东西啦。 Attach something、是最直接的。 对、 最直接的 attach something。 对。比如给今天写的那个信上面附上一个我的照片。attach a photo。 真是多此一举。又不是明信片。 我决定了。 天天发照片干什么、 我决定周四来上课。 是那个上周吧哈，给韩老师拍了一张照片。付华说我也要拍，我也要拍。 我也要拍，我也要拍。 你看看，真是的。有什么可拍的 哈？怎么这么惨？ 来讲一个这个 attach yourself to somebody。 好，我们来看一看哈 ，attach somebody。但是你看，它有个接了一个to， 找到了没有？所以它一定表示的就是爱什么、迷恋什么这样的意思。 对，把自己都附在什么东西上面了，就是说缠着什么东西。 对 ，He attached himself to me at the party。 那 聚会上嘛，他老是。跟着我， 那这就是表示一种内心的一种喜爱依恋，对不对？ 对对方来说是一种 包袱， 是不是？就是 attach 就是这个感觉， 对， 抱大腿， 怎么老缠着我呀，是吧？ 对，就是 attach yourself to something 的意思。 对，那这里呢，给您补充一下，如果是用主动的，说谁 attach to 谁，好像更多的是一种缠绕，一种不太好的。不受邀请而反而怎么怎么样的。但他还有个考试当中最重要的表达，大家记一记，叫做 be attached to something。 be attached to something。 你比如说 ,I am always attached to the tennis screen。我特别喜欢我那块小屏幕，就手机那块小屏幕。他的言外之意是我好像已经上瘾了， 依恋了， 哎，依恋了， 他还是有依恋附着的意思。 对，那你比如说，好多小朋友都怎么样呢 ？Be attached to the online games， 被神神的吸引了。 对，被那个什么网络游戏都吸引了，所以这个词也表示一种特别强烈的一种喜爱。 好，黏着。 哎，对，没错，没错，没错。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个词就是 attachment 啊，它除了表示名词，就是。邮件里那附件以外，它还可以表示人内心的一种 情感上的依恋， 哎，都是可以的。 比如呢，依恋什么啊？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一种叫做俄狄浦斯恋母情节，对不对？ 哦，那种依恋， 对，那种 attachment。当然，你也可以说，比如我离开家乡了， 分割不了，割舍不了的依恋。 哎、对，然后我一直我经常乡愁，就那种对家乡的那种，也可以是 attachment。 剪不断理还乱的那种，藕断丝连的 attachment， 对 依恋，反正得找个东西靠着。 对对对，没错没错， 找东西靠着， 太好了， 找东西靠着哈。好了，我们的这个 A 打头的这些小的前缀呢，就全部讲完了。今天呢，再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来一个自成一体的 air， 这个来给大家稍微调剂一下。 对，调剂一下。 air 是空气，对不对？ air 是空气的意思。 所以呢，哎呦，还有我们的同学们送了这么多小礼物哈，非常感谢。还有个同学叫我佛慈悲也送了礼物，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我们来看这个 air 是空气的，这个空气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单词前面都加上了 air 的。 对。那也就是说呢，这个 air 它不是单词儿了，它是个前缀。它呢，我们讲过前缀不是修饰单词的含义吗？所以说它其实是修饰后面词根的含义的。 所以它就修饰前面后面词根的含义。 所以您先把词根弄好，然后加一个空气的就行了。 哦，我们来看我们学过的那个 air 是飞机呀、啊， 嗯， 飞机不是叫做 airplane 吗？ 哎， 对对， 这个比飞机高档一点啊。这个咱们先去讲一下 aircraft 是吗？ airplane 啊 ，airplane plane 就是飞机，大家都学过了，这个词没别的意思 ，P L A N E plane， 嗯， 飞机。 所以他用 airplane 呢，和 plane 是一样的。 那就是空气中的飞机。 其实啊，飞机一开始的时候就叫 airplane， 空气中飞的机。 对，没错。然后只不过呢，大家觉得，哎呀，太啰嗦了。谁不知道空气飞机是在空气里飞啊？你见过飞机在水里飞吗？对不对？ 对。 所以索性我们就不要 air 了，就直接就变成 plane 了。 plane， 但是呢、哎、，airplane 好像听着要更高大上、更完整一些。哎、 对、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如航空公司啊，这种比较正式场合的话，它还会用这个比较原始的 airplane。 那是好、嗯，我们再来看这个词 aircraft。 aircraft， C R A F T， craft 是什么？ 哎，这个词呢，表示飞船的意思。你说我怎么不知道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词。 哦、craft 是飞船啊， 哎，飞船，而且也可以表示的是某种什么什么舱，都可以都叫的是 craft 这个词啊。 那 嗯 ，aircraft 呢？空气当中的飞船？ 哎，那就是我们说的所有的这种能飞的船的这种总称， 叫飞行器。 对，比如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无人机是吧、哎？啊， 就是有些飞行器吧，你都不知道它怎么去命名。 对， 你就说嗯，这是个飞行器 aircraft。 对，在我们考当中呢，这个飞行器相关的单词、啊、还蛮多的，因为咱们的考试确实代表的是它比较对于现在高科技的一种反思，所以我们说的那个无人飞行机啊，它不叫的 helicopter， 它叫的 drone， 大黄蜂，它这么一个词。 哎， 啊，当然所有的飞行器的总称就是这个叫的 aircraft。 好，我们再来看、嗯、airline， line 是线，对不对？ 嗯。 空中的线那是什么？ 那就是航线。 对了，这就是 airline、哎、 对， 航线 这个词很美，是不是？ 对， 空中的航线。 对、啊、没错哈。 那我想问大家 airliners 是什么意思？ airlines 就是航空公司呗，加上了复数名词以后。 对，但是大家记住啊，加上那个 ers 以后它还是一个单数。 哎，您的意思是说加上 ers， 对 ，airliner， 对 ，airliners。你比如说新疆航空公司，对不对哈？那它后面却是 ers， 但是你看它只能是个单数。 嗯， 就比如我们说的 physics， mathematics， 它后面是有 s， 但是它经常是一个单数出现。 嗯 嗯， 好，国际航空公司我们说 international airlines， 对 ，international airlines， 没有问题。 航空公司飞行员叫做 an airline pilot。 嗯 ，an airline pilot， 好， 没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机场了，简单 ，airport、 嗯。这个里面有一个 P O R T 啊，这 P O R T 呢，大家注意，它首先可以表示港口，但实际上这里有个 P O R T 的词根，它表示运输的意思。所以你想，港口不是运输东西的地方吗？那这个里面呢 ，airport 就是哎，这个空中的港口，也就是我们说的航空港。 其实 port 就是港吧。 嗯 港口吧、 嗯、港是它后面的一个单词了，但是作为词根的话呢、 哦 它 是运输， 哎，它首先表运输， 你比如说 transport， 对 对不对？ 还有我们说的出口 export， 进口 import， 哎，都是 这样、哦、port 是运输， 哎，运输 啊，运输来运输去，这里出那里进，不就成了一个港了吗？ 说的太对了， 就变成一个 port。 对， 那么空中的港呢，空气的港呢， 嗯， 就是航空港。 对，以后呢我们还会学习另外一个词叫 ARO 啊，也可以表示空气，是和 AIR 一样的。那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表示空气，慢慢的这个词根本身代表的就是飞机的意思了。 所以这个词还有很多的引申意思，比如说 airbase、airborne 等等、嗯、大家可以去查字典查一下哈。 没错没错。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学习这么多。 嗯， 来，我们把刚才学过的这些词语给大家来做一个朗读的示范啊。 好。 好，他们的读音呢分别是，我们要assure， 保证 ；assure， 使什么确信？ 再来一遍啊、 嗯、 ！assure， 使确信 ；attain， 获得 ；attempt， 尝试、努力 ；attract， 吸引 ；attribute， 就是归因于 ；attach， 附上、依恋 ；aircraft， 飞行器 ；airline， 航线 ；airplane， 飞机。 Airport 航空港机场。 好，就是这些啊。 嗯， 不太多吧，今天啊，二三四五六，差不多十个左右。 但是今天讲的比较难， 而且好多词应用起来比较广。 对，总结一下，那个 sure 是确定的意思，assure 是使确定， 对 ，tend 是稳稳的拿住 ，attend 就是通过什么自己的努力啊，获得了一些什么东西， 没错 ，attempt 是一种诱什么一种企图， 对别人来说是诱惑你，所以你就是要尝试做某事儿了 ，attempt， attract 是吸引， 对 ，attribute 是归因。 还有 attach 就是这个附上啊依恋啊这样的意思 attachment 也是一种情感上的依恋 对没错、 然后跟空气相关的一系列的词语空中飞的航空、航线飞机 还有这个航空港机场、 机场 对 等等都是这些 嗯 A 打头的这个词前缀呢我们差不多就学到这里 哎真是啊 从下周开始呢我们进入 B 打头的前缀了 对没错 哎，大家会发现啊前面这些词根一定要认真记好 嗯 因为以后会反复出现 你后面学词根的时候就会觉得又是见到老朋友了 见到老朋友了、又亲切呢又陌生 对没错没错 好今天的这节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英语 PK 台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会在节目晚些时候呢为大家推送今天的音频和全文版谢谢富妈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17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每一刻

seems to be as far as an eternity. Outstretched arms, open hearts, and if it never ends, then when do we start? I'll never leave you behind or treat you unkind. I know you understand. Oh, oh, oh. And with a tear in my eye, give me the sweetest goodbye with the beating of my heart. I'll never leave you behind or treat you unkind. And I know you'll understand. Yeah, yeah, yeah. And with a tear in my eye, give me the sweetest goodbye.